啊，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才上高中，但是现在孩子都有了，一到 KTV 我还是会给他唱这首歌。 嗯，我不难过吧，和他分手的时候听的。 类似爱情，其实到最后我们俩也没在一起。 为你读歌，读一首属于你们的歌。 走歌人，作词暗杠，读歌人玉博。这一程行路迢迢，他把乡音悲挂在琴上，一言语天地苍苍，扶着一首歌路过一个村庄，斑驳愁思自飘荡，唇间藏着心事两行，迎风青丝印墙上，拔起弦便独自欣赏，第一句唱前半生，走马西风长路，第二句唱莫回首，十载飘荡已无亲故，第三句唱这江湖路，晃晃悠悠的一朝一暮，第四句唱完就到渡口处，哼着风啊雪啊始终不够，他擎竹而走，他捡水行舟，他独自而走，他慢慢地走，风掠过船铃轻响，他带走了最后曲悠扬，船舷外匆匆忙忙，烟杆上镌刻名字念四格章，行舟摇移着湖光，摇移了遗憾的过往，弦音随风四方荡，走歌人独自凭栏唱，第五句唱旧时友，再饮千杯烈酒，第六句唱江南秋，霜叶凉露难遮离愁，第七句唱到世事休，欲走还留却难收回首，第八句唱完含泪望远处，望着山川河水擎竹而走，独自行走， 唱着，心事两行。 晚含泪望远处，望着山川河水倾注而走，独自行走。

就别勉为其难， 虽然我也不想说声再见，用手画出的圆却从不圆满，孤独换成一个人的狂欢。如果留不住就别勉为其难，就算痛也不让自己难堪。总要有人值班，别袖手旁观，总会等到对的人说晚安，总会等到对的人说晚安。 当你走的那天，我不再说故事了，不再编织起承转合，也不愿为结局苦恼了。